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偷时真是极差，不过都好了，坚持做了这十几集，本身完了8月31日，但是呢有多少个故事还可以再讲，因为呢这套书呢是有56集的漫画来的，是我日本最喜欢的一个漫画家宏兼宪士写的，尤其是科长岛耕作，简直是我的对世界的经济的启蒙，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。现在会长岛耕作依然出紧，年青岛耕作、学生岛耕作都在写紧。咁佢有几套书嘅，咁黄昏流星群咧，基本上就讲啲年纪大啲嘅成年男女感情啦。咁我今日咧都继续坚持讲一个我觉得都几欣赏嘅古仔。我系修哥，其实假嘅，我系大肥嘅啫。一开头女主角静子喺一间好华丽嘅6星级酒店嗰度弹钢琴。他很喜欢弹的音乐就是古典音乐，无论在大堂在宴会厅，他是特约的，他虽然不是员工，但是呢每一晚他以一个零散工或者合约制在弹他的钢琴，懂欣赏的人很少很少，因为始终都是古典音乐比较艰辛一些，但是他坚持赚的钱不多，但他很渴望每一年他都开一个独奏会，独奏会是有很多人的支持的，基本上如果你买1000元张门票，如果你每100多人，相信你租会场啊、灯光啊、设施都很难做下去，但他每一年都坚持自己开一个，很多人会点歌啊，俾张纸仔佢，譬如我想听咩音乐，听咩音乐，譬如一啲流行曲啦，或者英文啦，系嘛，咁啊 ，My Heart Will Go On 啦，呢啲咁嘅，佢都拒绝晒，因为佢心里面净系得古典音乐。阿修哥成日会走过嚟问佢，尝试下啦，弹其他啦，弹爵士乐都好噶。古典音乐始终有局限性，其实修哥就是这间酒店的负责人，他很关心静子的，咁成日都会问很多问题啊，俾啲意见佢，但静子从来都听过就算吓，横掂静子个心谂都是过渡期啊，但是呢个过渡期在呢度一弹就8年。是啊，8年了，靜子今年已经是43岁，黑勤黑劍贪很多钱，就为了他每一年的独奏会，在便利店啦、茶餐厅啦、吃饭啦，想办法悭一兵一卒，悭一先一毫，因为还要出来化妆啊，啲衫始终在6星级酒店都有件似样的衫入戏，弹古典音乐 最重要就是你的氣質，你本人的氣質都很重要。他今天有個朋友走來找他，叫黎明，是一個大學同學，約他吃飯。之前約過他們很多次所有的同學聚會，甚至都沒有參加，但是黎明今次特意約他在這間六星級酒店的餐廳吃飯。他告訴他，他的先生賢哥發生了車禍，已經兩個星期了。那靜子很好奇問他，你找我做什麼？你知不知道我跟賢哥結了婚的呢？不知道，聽聞過但是沒有留意。畢了業之後大家都沒什麼來往，我也沒有他電話聯絡方式。你知不知道他發生意外的時候昏迷期間他不停地喊著你的名字，我對你不住，不是我來的，可能陰同，尤其迷迷糊糊，不一定是我，或者我的名字那麼普通。起身埋單的時候，靜子很習慣簽單，因為始終他都是這裡的員工，雖然合約制。黎明起了身跟他說，不用了，你消費不起，買一張單。靜子很香，很不開心。回到家的時候朦朦朧朧想起讀書的時候，一開始他們喜歡一個在足球很有天分的學長，那個就是賢哥。靜子和黎明兩個成日拉著他去玩。有一天黎明跟靜子說，我很想追他，很喜歡他。靜子不出聲，其實靜子已經和賢哥發生了肉體上的關係，他們本身是情侶，但是賢哥經常都說不想破壞三個人的關係，所以叫他不要說。件事一直隱瞞，直到大畢業。靜子家很窮，他很喜歡音樂，即使半工讀的時候，一錢全部投放在他的鋼琴、他的演奏各方面，斷斷續續地和賢哥來往，來往了兩三年。突然間賢哥喊著靜子吃了餐分手飯，所謂散水飯。吃飯期間說，我還很愛你靜子，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你，但是沒辦法。什麼沒辦法？我要結婚。靜子沉了下來，是啊，我要跟黎明結婚。我剛剛開間公司，資金周轉不夠，黎明屋企幫了我很多，在愛情和事業我揀了麵包。對不住，這句就是靜子聽到賢哥最後的說話。靜子起身離開了，我心很傷心，不停地滴緊淚，因為原來由頭到尾都是三人行，這個渣男一腳踏兩船，斷斷續續和這個渣男在一起五年，但是到今天才知道，還說很愛他，什麼都是假的。自此之後，靜子覺得他人生只是剩下他的古典音樂和鋼琴，他很執着，亦都沒有再拍拖。我秀哥成日勸他，其實秀哥都受到很大壓力，找個這樣的人成日來彈古典音樂，譬如婚宴各樣東西，介紹很多的 job 給靜子做，靜子覺得不對，不啱佢嘅風格，唔啱古典音樂，佢就推噶啦。今日卒之落班嘅時候，曲終人散， 收歌，等到靜止一齊落班，大家宵夜，同阿靜止講，你真係要改改你嘅風格，彈下爵士樂，彈下一啲而家好 hit 嘅英文歌。當然啦，唔係叫你彈呢啲 walking mode， 但係有一啲歌，好似剛才我所講嘅，或者一啲古舊啲啊，譬如好似《Unchained Melody》呢啲咁嘅歌，你都可以彈，會令到個氣氛會好啲。同埋咧，彈呢啲歌唔代表你冇水準，亦都好高難度，尤其爵士樂，可以真係嘗試一下。靜止唔出聲，跟住兩個人食完宵夜。一个好有绅士风度的首歌，我送你回去。上了车之后，静止望住他，跟着跟司机说，前面的71转角落车，这里就是他的住所。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静止伸只手捉住收那只手，今晚上嚟我度好唔好啊？阿修哥望住静止，佢心好难过，冲口而出讲咗说话：我其实好中意你，但系喺呢个时候，我唔想糟蹋咗你自己。然后静止离开咗，翻到几下，修哥一路坐车，坐车，坐车。靜止情緒好波動，佢話今晚佢好需要人安慰佢，但係冇呢件事冇發生。你話佢中唔中意收歌，佢唔肯定，但係佢知道收歌呢8年為佢頂咗好大嘅壓力。你話佢唔感動，尤其女人最需要嘅就係感動，但係感動只係一時嘅，感情係一世。他分不出他和修哥的关系，在这个时候门钟响，他开门擦干眼泪，修哥站门口，跟住走进来揽住他。第二天修哥睡醒跟他一起吃早餐，我静止说考虑一下吧，你成日开独奏会，我相信好多男人追你。佢有几个老板都追我，咁但系亦都好似寻晚咁，有人递一张卡片俾我，但你个电话系另外写咗上去，叫我联络佢。咁呢啲当然有啦，但系都系陪下饮茶食饭，希望得到佢嘅资助。佢话不如咁啦，真系改改个形式，我为你好。靜止個心好似突然間放開咗咁，好，我嘗試一下。除咗夜晚嘅工作開始之外，佢日頭佢就開始練一啲流行歌，練爵士樂。但佢慢慢發覺爵士樂或者一啲流行曲旋律嘅優美，同埋亦都有佢嘅困難喺創藝上，佢進步咗唔少。亦都在演奏的时候融入了之后更加受欢迎。今天突然间他上网，是突然间他上网查一些演奏会的宣传，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个 group， 有一个网页是专门给啲人开演奏会啊，开唱歌表演啊，当然不是那些流行曲啊，即是陈奕迅这些啦。咁咧喺嗰度突然间佢见到佢自己，喺呢个10月1日嗰日，佢间酒店会有一个晚宴嘅音乐会，而佢就系呢个音乐会嘅演奏家。哇，收费唔平，2000蚊一个，只招呼200人。 在我們宴會廳裏面最大的個位置，靜止即刻打電話給沈波。為什麼呢？其實沈波你辦很久了，未通知你，但我決心真的辦2000元、哦、我們是什麼酒店啊？六星級、哦、2000元，很多人都需要，亦都比得起的。另外我們已經聯絡了很多的客人在那裡參加一個國慶，是啊，那是國慶來的，國慶晚會。那我們會做一些set dinner， 不是自助餐，免得人來人往。那呢，這個錢就是響著一個有情調有格調的音樂會。很多老顧客已經訂爆了的了，靜止很開心。那晚好像女王一樣行雲流水彈了音樂，場面氣氛非常好，很多人出來跳舞。彈到最後一首歌的時候，原來黎明在下面。黎明走上來跟他說，阿賢哥出了院了，我想你幫我彈一首歌好不好？好，我點了一首歌。在這個時候靜止出盡他18般武藝，彈了一首他認為相當滿意的歌曲的時候，出來跟大家鞠躬，代表晚宴結束。他走下來的時候，黎明和阿賢哥站在那裡，他望住黎明的眼，他知道黎明不信任他和阿賢哥，因為以前的事沒什麼必要再說。剛剛修哥走過來，靜止翹著修哥。做完這個演奏會之後呢，晚宴之後呢，我們打算結婚。黎明一聽到很開心，整對眼都像發光一樣。而賢哥表情很尴尬，跟住黎明就是拥抱靜止，恭喜你，我放心。他两个走了，首歌和靜止走了出去，在海旁那里吹着海风。首歌望住靜止问了一个是人是男人都应该问的问题，刚才你说的是真的？靜止哇，你估下啦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